请教老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智虚空世界尽，众生勤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降极恨无尽。咁呢四句咧，前三句上下好似讲过噶啦，我就可以咧再简单讲一下。呢、这个就是讲四无尽。咁啊，虚空咧本来就好广大嘅，加个尽咧，咁啊虚空都要尽咗，即系完咗。尤其是虚空咧，从我哋一般嚟讲，虚空就永断啲长在嘅。加个虚空就可以尽咧，就系、是、从佛法嚟讲啊。虚空咧就我哋迷因而生，未曾幻起诸法之前，都系空空寂寂，所以咧就有咗呢个虚空啦。咁一个众生迷有虚空，两个众生千千万万众生迷有呢个虚空，所以呢个虚空就广大，就无量无边咁多，就好难尽嘅。嗱，加根嘅《楞严经》讲咧。各位一人法真归元，十方虚空色界消云啊！如果我哋有一个修行人，无论依边一部经嘅修行，得到返无归真，得到究竟成分咧，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所以一个人尚且如此咧，如果所有嘅人都修行成分啦，虚空通通都粉碎，就变咗呢个虚空界嘅尽咯。嗱，咁有虚空就有国土，咁如果虚空都冇啦，就冇国土啦。你有嚟有国土就系有众生，咁如果国土都冇啦，就众生冇咯。嗱，咁有众生就梗系有罪业、有烦恼先至有众生啦。咁如果众生界都尽咗啦，咁咪众生嘅业障、众生烦恼亦都尽啦。咁如是咧，通通都尽啦。咁咪当然，我呢个十大愿王呢个行愿咧，亦都收到圆满。咁家向下嘅就反映，佢如是一切无尽时啊，即系假如咧。我以上呢个虚空世界众生业烦恼未曾尽嘅话咧，即系我都要发愿修持嘅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冇有穷尽之时啊！即系我越究竟都恨无尽啦。我希望我呢个修行十大愿望呢种咁嘅心愿咧，系究竟彻底恒常都无有尽。咁啊，即系暗示我哋一个人咧，一个弟子啊，你收呢个十大愿望，就我收两日，咁啊一步十案，咁啊收咗两日咧，就好似咧唔想收啦，就退心啦，入边咧就唔好啦。虽知十大愿望系为愿中之王，系为《华严经》咧一部分嘅，系最主要嘅道理，所以我哋发心啊。能够明白呢个十大愿望嘅功德嘅好处啊，我哋要发愿咧，常常修学。咁啊，如果呢四种都未尽咧，我呢个修十大愿嘅心咧，都永远无尽嘅。所以话，一路要等到咧呢、这个虚空国土众生业障都尽啦。我先知啦成分，咁啊成分咧就叫做修行十大愿望，已经系圆满啦，先究竟成分啊嘛。所以话我愿究竟得行无量啦，个十方所有无边产庄严众宝嘅供如来，嗱十方所有无边产土就系讲十方包括三世啦，十方三世所有一切嘅国土。都有佛喺度成道场度众生，咁啊国土既有十方三世咁多，亦都有咁多佛喺国土成佛， 所以呢個國土咧就無邊啦，十方所有無邊咁多個國土，咁裏邊有佛坐道上度眾生。咁我哋做弟子啊，咁啊點樣表示我哋對佛嘅尊重呢？我話莊嚴眾寶就供如來，嗱眾寶啊，根據呢個長行文咧，所有嗰啲七寶啊，通通都咧多到好似個須彌山咁高嘅，咁啊當然證明啦，呢個所謂我哋供養嗰啲寶物、供養嗰啲財物咧，係好多好多啦。嗱，咁嘅莊嚴就我哋呢一點善心，我哋供養三寶、供養佛嘅善心咧，係好認真嘅，係好嚴肅嘅。在財供養呢方面咧，已經係咁高咁大，樣樣都係高如須彌山。咁啊，當然我哋講呢個法供養。法供養咧，就係、每一種啊，都係咧，我哋自己咧係如法修持，根據三寶，根據佛，根據普賢菩薩十大願王所教導啊，呢七個問題，我哋如法供養，一啲都唔馬虎，咁啊莊嚴。我哋呢個定位原本是一個定成分啊嘛，所以我哋莊嚴。一切嘅寶，包括呢個財物嘅寶，包括咧呢個教導嘅七種嘅法供養，就供如來，就供養咧凡有佛嘅地方，我都做過啦。個最勝安樂就施天人，經一切刹就未曾劫，若人於此勝願王，一經於已能深信。求聖菩提心何樣，獲聖功德的聖於彼。咁兩下咧都係解釋我哋財供養之中咧，都係不如呢個法供養嗰種好處。我話最聖安樂説施天人，最聖安樂唔安樂就係俾眾生個好處，令到眾生咧唔好有種種個苦惱。一切事一切處得到身心輕安自在，加埋施天人就係、包括咧天上嗰啲人，乃至人間嗰啲人，咁啊佢哋天人啦。嗱，如果淨合埋嚟講，就天上嘅人咁就天人；如果分開嚟講，天就個天上嘅人，人只不過係人間嘅人，因為人間嘅人會有痛苦。但是天上那些天人呢，他亦都有痛苦的。总之人未了生死，未出三界之前啊，人如果天人都有他的苦恼，都有他的种的烦恼啊。所以加上他们依此这个十大愿望，固然自己的修行啊，亦都以此个十大愿望呢，有这个天上人间教化这个天人，教化呢個人間嗰啲人，令到所有天上人間嗰啲人咧，依我所教導，個個都修行呢個十大願望，個個都能夠得到係安樂自在、身心興安，咁啊叫做安樂施天人。嗱，最勝咧就係、最殊勝啦。雖然法門咧就無量，每一種法。都是好的，我哋喺个边一方面有缘，我哋就修边一种法，凡系佛法都是好的，诵经啊、拜佛啊、参禅啊、念佛啊，一切一切佛法都是好的。嗱，我哋而家所讲就系、《花严经》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从总嘅嚟讲就系讲呢一部《花严经》。從佢內容一部分嚟講，就係講呢個十大願望。咁加既然講十大願望咧，就佢以啊《花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個十大願望，自己修行得到安樂，亦都以此十大願望啊，去化到天上人間嗰啲眾生，令到佢人人。得到身心安快，身心自在，不受呢个生死苦恼之所咧，系 春秋，因此就佢哋最盛嘅安乐，施于呢个天人。诶，基于一切刹嘅未成念，又话说明我哋发心咧，唔系话朝头早发咗，我哋中午就唔做啦，都唔使等到今晚啊。中午我就退身啦，唔使咁样。我哋今日系咁样做，听日系咁样做，呢个礼拜系咁样做，下个礼拜系咁样做，呢个月、今年、明年乃至终其一生啦，我哋都系咁样做，乃至他生他世，即系来生来世，无穷无尽嘅生生世世，我呢个愿未满之前，我都系咁样去做，所以经。一切刹嘅未曾见，一切刹即系佛国土，佛国土就好多，每一个佛国土将碎为未曾，一粒未曾就是、当一个劫数啊。当然呢个时间咧，我哋今日个电脑啊都计唔清咁多噶啦，但我哋家庭只发心啊，行持个十大愿望，以呢个十大愿望自度度人。令到一切众生咧安乐，得到自在解脱。我呢种咁嘅宣扬啊，系经一切佛国土，佛国都虽为微尘，一尘一劫，经过咁长嘅时间，都系咁样去做。我话经一切刹，微尘劫。佢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二人生信。使用佢经文嘅就主要就系赞叹我哋娑婆世界众生啊！呢件事根咧就系最圆通嘅。如我昨晚根据《楞严经》所讲，观音菩萨修呢个耳目圆通，胜于其他咧系二十四法，因为其他二十四法在呢个圆通上三真实之中，或者圆。而不通常，或者通而不常，或者常而不圆通。总之呢，圆通常三种呢，其他的24种法门是没法子呢，是全部具足的。他有些教唔是讲明，当然我不可能将这24种法啊一一详细解释啦。咁大家想研究呢，就睇下《楞严经》第五卷。咁你就明白，每一種法門都係唔具足圓通常三真實，就只有呢個觀音菩薩嘅耳目圓通咧，就具足圓通常三真實，係在娑婆世界眾生裏邊咧，亦都係六根之中眼、鼻、舌、身、意啊，都冇法子咧係殊勝過我哋呢個耳根嘅圓通。咁啊，因此呢种系若人于此胜愿王，系一经于耳，若人于，因为一经能生信，因为眼我对就睇咗隔篱，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就系佢有一个人对于此最殊胜、最不可思议嘅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一经于二能生信啊！只要你听过一次，经过一次，你呢个耳根咧就能够生起一种信仰。咁你所得呢个好处，所得呢个功德啊，究竟有几大咧？我话求胜菩提嘅心寒仰啊！我经过一次听佛或者听其他嗰啲大德高僧咧法师啊。讲呢一部行愿品，我只系经过一次呢个耳根，即系只系听一次，我就生起呢个对十大愿王嗰种嘅信心，然后嗰只依之修行，依十大愿王修行啊，当然得够劲啦，修行成功啊，就系成佛嘅。我话求胜菩提就心何样啊？我修行呢个十大愿王。就是希求得到这个殊胜无上菩提果，这个修十大愿王就为因，成就无上菩提呢就是为果，只是属于呢在最后 好街回向里边咧，系回因向果嘅道理，回指十大愿望嘅善因，向于呢个无上菩提佛果。我话求于呢个殊胜嘅菩提，就心何样啊？因为我想求到得到呢个殊胜无上菩提嘅佛果咧，我哋就基于意之后。對於呢個十大願望咧，就係深深渴仰、深深仰慕，就願意此終其身，就算今世唔成，我生生世世啊，都依此呢個十大願望去修行，期望以此十大願望嘅修持嘅善根功德，最後脱煩惱、了生死，求到呢個殊勝。不可思議的無上菩提，咁就叫做求聖菩提心何樣啊？佢獲聖功德嘅勝於彼，獲聖功德咧，獲得嘅德，我哋依呢個十大願望就是發供養啊！呢七種發供養中，佢修行咧成功啦，我哋得到究竟成分。獲得呢個殊勝嘅功德，就過於比啊，過於咧用呢個財物嚟嘅供養，就係、是、其中個好處，就不可以為譬如噶啦。亦都説明咧，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啊，包括出家弟子、在家弟子，咁啊一定咧了解，仲要咧實行。如果你仲唔了解，唔實行嘅話咧，都係得唔到啊！究竟咧個歸宿嘅，就好似我哋去一個地方，我哋簡單就去尖沙咀大鐘樓。咁如果你唔向住呢個方向咁樣行咧，你雖然明白大鐘樓係一個古蹟嚟嘅，係中國係香港嘅地標嚟嘅。咁你都好想去睇多兩次啦，唔係，但係冧咗都冇得睇噶啦。但你雖然知道佢擺喺邊度，咁轉下佢，咁你點樣去咧？啊，你一定要坐天蛇小輪要過海，你明白到嗰條方向個路程啊，你都要實實在在抽一個時間去到，跟住你所識嘅路程咧去到，先至睇到呢個大鐘。哦，原來係咁樣嘅。今日嘅大鐘咧，以我哋啊當年幾十年前做小朋友嘅時候睇呢個大鐘咧，誒都係一模一樣，誒都係咁高，都係咁大，啊咁冇乜就改變到。咁呢啲完全咧係呢個由了解實行，最緊要實行。如果你唔實行咧，就冇法子達到目標啊！所以呢個莫性功德過於比咧，即係暗示啊！我哋一切嘅佛弟子明白聽過呢個十大願王，就一定咧要依此呢個十大願王咧去修行。你最後咧所得到嘅好處，就係成就無上菩提，成就佛果。咁啊，成佛所得嘅功德咧，就真係超過咧所謂用財物嚟嘅供養啊！我話即常遠離惡知識，明離一切諸惡道。咁呢兩句咧，上一句就離呢個惡知識。第二句就是離開這個惡道，因為你跟這個惡知識做罪業，就當然墮落這個三惡道，這個肯定是因果不變。但是如果我們遠離這個善知識，就不會做這個惡業。既然不做這個惡業，沒有這個惡業之因，你就不會墮於呢这个三个道的果报啦。所以这两句呢虽然有连带的关系，但分开来呢，第一句就是离恶知识，第二句就是离恶知识所得到的好处，不会堕落于恶道。但是我们一个人佛弟子，无论出家在家，既然我们求圣菩提心何样修持这个十大愿望， 亦都依止十大愿力去修行，相信佛普贤菩萨所讲呢个十大愿望咧，系最好嘅功德无量嘅，所以我哋咧就要相信咯。既然相信啦，我哋都系亲近佛，以后都系亲近普贤菩萨或者文殊菩萨，佢哋两位大善知识咧系大菩萨，系古佛再来，所以我哋亲近佛。同你的咁嘅大嘅佛菩萨善知识啊，就可以咧远离呢个恶知识啦。那么恶知识乜嘢为恶咧？即系教我哋唔好持戒啦，啊唔需要持戒啦，啊咁啊饮酒咪饮多两杯咯，啊咁啊食肉又唔贪唔使放生啦，啊咁啊食多两件咯。一切一切啦吓，佢唔单鼓励你守戒，佢仲得吓引导你去犯戒，咁啊叫做恶知识啦。因为咧你犯戒，你唔守戒，咁啊以前个恶因咧一定系在于呢个三恶度。你话呢个知识系唔系恶知识咧？咁啊肯定系恶知识啦。如果善知识，佢就教你要持戒啊，啊要修行啊，或者念佛啊，或者拜佛啊，或者诵经持咒啊，唔好浪费光阴啊，要珍惜人生几十年呢、这个短促嘅时间，好好地每日把握咧，要诵经念佛修行啊，嗱咁就佢哋善知识。将来嘅肯定咧，依教修行就决定会堕于呢个恶道。但恶只是相反啊嘛，咁加我哋既然有咁嘅善根，能持呢个圣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心啊！我哋从今以后求圣菩提之故，我哋嘅心心就安养，要依止个十大愿王去修行。所以獲得你的功德咧，係究竟成佛，咁就超過於啊呢個財供養啊。從此以後，要遠離呢個惡知識，冇咗呢個惡道之因啊，就可以永離一切諸惡道。嗱，所以兩句經文咧，十四個字，第一句係最緊要要遠離兩個字。第二句咧就是、最高嗰兩個所謂永離，一個就遠離，一個就永離。不管你係遠離又或者永離，啊，總之都係要離，離開乜嘢嘅？第一就離開惡知識，冇咗呢個惡因，我哋守規矩、依法修持，肯定又冇咗呢個惡道之因啦。咁啊，冇因就當然冇呢個惡果啦，所以就永遠離開一切一切，包括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呢三種惡道啦。咁既然遠離惡之識，咁啊亦都咧不中呢個惡因，因此就遠離呢個惡道呢、這個果報啦。我哋繼續依持呢個十大愿王修行啊，就得到咩最好嘅果报咧？就系、是、速见如来嗱无量光，就等于呢个长阿弥最后所讲啦。我哋临命终时，一切一切都跟我哋唔到，但系唯有呢个十大愿王咧，做我哋嘅领队，做我哋嘅指导。行先引导我哋咧一禅罗家又往生极乐世界，当然见到阿弥陀佛啦，所以话初见啊，即系好快好快，我哋临命终时，由于我哋一生人修持呢个十大愿望，咁啊临命终时一刹那之间咧，十大愿望嘅善根功德嚟引导接引我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嗱咁啊到咗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啦，又初见，好快好快就见到如来，就叫做无量光，即系阿弥陀佛，佛咧叫做无量光啊， 即是无量智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呢就是得到这个无量的智慧，可以破除呢我们这个行动自身的烦恼。多具此普贤是最圣愿，此人善得圣寿命，此人善离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佛，都如彼普贤菩萨行。那么这几句经文呢都是赞叹所谓受持十大愿望的好处，究竟呢是得到成佛。他说具此普贤最圣愿，就是具足修行普贤菩萨所讲这个十大愿望是最殊胜一种的行愿。那么其实呢所有菩萨诸佛的行愿呢都是最殊胜的，好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药师如来十二大愿，观音菩萨十二大愿，我昨晚所提的《法蓮經》文殊菩萨一百四十大愿，其实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他的愿力不管多少，各个有些不同这个数目，但是他愿行呢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有具此普贤最圣愿呢，因为你住所说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所以我们所赞叹所要受持所要尊重供养的就是普贤菩萨最殊胜的十大愿。如果推而广之呢，所有佛菩萨不边一种的大愿啊，我哋依之修行，如果同佢有缘啊，依佢个教导去修行，受持不犯，所得殊胜个果报咧，都系一样，系绝对平等，即系话究竟成佛，系无分彼此嘅。所以话具此普贤系最圣愿啊！嗱，咁有咩好处啊？我话此人就善得圣寿命啊！嗱，呢个寿命当然就唔系指我哋人间嘅长命一百岁，咁即系一百年啫。啊，就算彭祖八百岁，我哋中国人有一个笑话，佢话彭祖八百岁，咁佢都系八百岁啫，都有个期限，有个数目啊。咁我讲呢个殊胜嘅寿命咧，就系依此普贤十大愿望修行。咁啊，究竟成分咧，得到最殊胜、最高、最微妙、不可思议嘅究竟佛果菩提，即系正到呢个法身利体。咁啊，即系利缘啲所谓圆满菩提，系归无所得啊！正到我哋自己呢个法身利体咧，法身系无量。法身是无数的，所以他所到正得这个法身利体的时候，他这个寿命呢亦都是最殊胜，是没有这个数量所限的。那么因此在唯识学来讲，这个叫做等流果，是平等流露一种的果报。你修这个十大愿望就是最殊胜寿命之恩，所以你平等流露将来所得到的呢亦都是最殊胜的不可思议的长寿命。我说此人善得就圣寿命，善得这个你不用想的，你不用求的，你总之你依这个十大愿望去修持，那你一定呢如是因就平等流露这个如是的果报给你了。我此人善得圣寿命，正到这个法身利体，寿命无量。我说此人是善离人众生，这个人呢就算他未曾成佛之前，即是今生一世未曾修得成， 即係好多好多生，好多好多世，好多好多劫啊！原本福德智慧先可以成佛噶嘛。嗱，咁啊，既然唔係一生一世修得成，就要好多生好多世啦。即係今世走咗離開呢個人世間，下一世又再嚟業做翻個人，咁又叫修行咯。嗱，咁我哋生生世世做翻一個人。收拾大住我唔好再落三个度得返个人生，但係呢我哋都望呢个人生呢係善乐，即係来得好，唔会来得呢痛苦啊。但從呢个家族嚟讲，仲要行呢个金锁匙出世，咁即係话洗唔晒用唔晒啦。你由 BB 开始呀，都离开阿妈嗰一秒钟开始呢，你的享受，雖然你眼仔都未打開，都不知道什麼東南西方，什麼叫做銀紙鈔票，可是呢你的父母你的家族因為有錢，他對你是特別的照顧，你日常的享受是一點都不會艱難，即係樣樣都照顧得你非常嘅實足，你有福報咧，咁咪善來人中心咯。嗱，咁你慢慢長大啦，你又聰明，又精乖，又伶俐，咁咪又有智慧，咁咪人人啊，所有你家裏邊嗰啲長輩、阿叔阿伯、阿姨媽姑姐啊、阿父母啊，咁啊個個都係愛護你。欣賞你、尊重你、保護你，因為人中生呢，到到再大啲讀書，咁啊再進一步讀中學、大學、博士、碩士、博士，咁啊成功啦，咁你喺社會上啊，亦都係一個好出類拔萃、一個好有成就、好有威德嘅人，絕對唔會生到咧呢個貧窮困苦，食咗早餐嘅午餐都唔知喺邊度嘅，係絕對唔會生咗呢啲咁樣嘅家庭。所以由此啊，善為人終生就係修持呢個十大義王咧所得嘅好處。我話此人得久就當成就啊！如我頭先所講啊，由 B B 開始一路接到長大成人讀書，到到大學碩士、博士，出到社會上做事情啦，咁呢個善咧都係發展無量，社會地位、人事、聲望、道德修養，樣樣都係為咧整個社會咧人哋尊重你，冇人敢問啊！尊重你啦，我话此人不久就当成就，就如比普贤菩萨啊，就好似乜咧？好似普贤菩萨所修行嘅十大愿王。咁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咧，可以讲咧系佛教徒都尊重嘅。我曾经讲过，我哋旧时嗰啲从物。好似南华寺啊、云门寺啊，凡你出名嘅大虫啦，眼地得住300个人，乃至1000几百个人嘅都有。咁我哋上早殿嘅晚殿就好少啦。上早殿咧，大体上都系啊，妖言佛翻嚟跪低念咗三菩萨之后咧，就系、是、念呢个一者礼敬之佛。这个十者普戒量念这个十大愿望，那么可见这个十大愿望呢，在我们中国的佛教里面呢，应该呢就非常非常的流通的。凡是一般出家的佛弟子，可以说呢是没有一个人呢，即没有一个人呢不受持，多多少少都有份咧修持呢个十大愿望。嗱，咁呢个十大愿望系最殊胜嘅功德。修持十大愿望，我哋上文都讲过好多噶啦。以是修行十大愿望嘅因咧，获得殊胜嘅果报，就系、是、究竟成佛，加慧如比啊！就系话上文，我话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利人终生，此人不久当成就。我哋在呢个人世间 所得到呢三句经文个好处咧，真系唔容易，你未必个个得得到啊。咁我就梗系得到啦，当然就系你有你修持个福德所感到啦。咁啊，即系证明我哋所有上人三句经文得到个好处咧，都系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成就啊。所以话如比如同比啊。普贤菩萨所修呢个十大愿行嗰种嘅功德所加持、所扶持嗰种嘅力量，先至可以得到此人善得性寿命，此人成为人中心啊！此人不久当成就，尤其是最上一句具此普贤最胜愿，先至可以得到此人善得性寿命。呢三句经文在世生生世世所得到的好处，个往昔由无智慧力所做敬恶五无间，从此普贤大愿王第一念速疾皆消灭。咁呢四句咧，就比较咧就系、是、我哋呢个凡夫众生呢方面讲得多啦。嗱，咁啊头先嗰一段。就是讲这个人有福报，他修持这个十大愿望，虽然呢他即身未曾成佛，要很多生好多世修修才能得，所以每一生每一世来人家受生的时候呢，都是得到这个性寿命，得到这个善来人中心，得到不久当成就如比普贤菩萨行。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我哋做咗罪业，咁啊点咧？亦都咧，如果我哋啊修持呢个十大愿望，我哋一念之间咧，就可以将我哋啊无边过于好大好大嘅罪过咧，一念之间好快好地消灭。个往昔系有无智慧力啊？嗱，往昔咧就係從前，由於冇咗呢個智慧嘅力量，我哋都講過，智慧嘅力量就可以破呢個煩惱黑暗。智慧係個光明，有呢個光明嘅智慧啊，佢嘅力量就可以破除我哋多生多世呢個黑暗嘅煩惱。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在呢个唯识宗里边咧，系属于佢嘅离系果，即系六离合式里边咧，其中一种嘅离系果，离就离开，系就绑啊，即系烦恼绑住。我哋如果修持呢个十大愿望咧，可以离开呢个烦恼绑住我哋，令我哋得到解脱嗰种啊嗰个嘅往昔有余啊。冇呢个智慧个光明，一味有咗嗰啲烦恼黑暗障住我哋，咁啊即系冇呢个智慧光辉，各种啊破我哋烦恼黑暗，各种嘅力量，个往昔有冇智慧力，咁啊点咧？就所做极恶就五无间，所做呢个罪恶咧系极之大。是极之重啊！当人离开所谓呢个贪嗔痴五逆十恶呢啲咁嘅大罪啦，嗱我哋由贪嗔痴做呢个五逆十恶呢啲咁样嘅严重嘅大罪啊，将来呢个果报咧就系堕于呢个五无间地狱咧受苦嘅。嗱呢个五无间就曾经讲过，所以呢处就唔重讲啦。咁我哋既然往昔又无智慧力，所做极恶系五无间嘅果报，咁我当然系人都唔想受呢啲咁样嘅恶报嘅。咁啊，点样先可以得咧？好简单，佢话众子普贤大愿望，你一念速疾的皆消灭啊！呢两句咧就系众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嘅好处。佢話：只要我哋讀中，以共得包括實際去依此十大願嘅修行，所以話讀中 如果我们受持此个十大愿望，我们一念之间就可以好快，速即系快，即亦都好快，速就即话好快，好快，好快，就加以消灭啦。我哋上面嗰一句五无间极恶嘅罪业咧，个恶果啊，一念之间受持读诵依教修行，此个十大愿望。以这个十大愿望功德殊胜的威德力，我们一念之间就可以消灭我们这个五无间的恶道那种果报。那你说这个十大愿望功德是不是不可思议呢？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无形中呢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鼓励我们修持是个十大愿望，千万呢就唔好错过啦。嗰个俗性种类及欲色，尚好智慧，都行圆满啊！嗱，咁呢两句咧，在呢个唯识中里边嗰个六离合色咧，就叫做二熟果。点解叫二熟果咧？就系、是、二时二熟啊！即系时间上咧系唔同。好似我哋今生周福，就唔系话未必咧系今生得到好大嘅福报果报嘅喎，可能咧下一生乃至系好多好多生，咁就系咧呢个时间，今生同下一生已经就时间同咗差咗好远啦。即系我哋今生修持，下一生或者唔知几多生，先至咧受呢个好嘅果报。反过来就算我们今生做极大的恶业，未必下一生就堕落的，那也都是呢等我们的时间到了他才能受这个果报，那就叫做二熟果，二时而熟，熟就成熟，一定受这个果报，善有善果报，我有果报，这个一定没得改变的了。但二呢就是不同，咁啊，二时而熟咧，就即系我哋今生做善做恶，可能来生咧先至受呢个善恶果报，咁就叫做二熟果。咁啊，俗性种类及肉性啊，俗性就个大俗啦，个种性啦，好似我哋中国人百家姓，嗱咁啊，陈李张王系最多人姓嘅，咁啊，佢哋大嘅俗性噶喎。种类就当然这个世界上呢都没什么规定哪一种种类呢是有钱的，那生活那些呢是比较好的种族。但如果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我们应该生在中国，最无论你百家姓哪一家姓什么都好了，总之中国人应该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就是佛经里面的生逢中国的长如灵仙，正信出家，同真入道，六根通利，三业顺和，不怨世缘的上修梵行啊。这几句文呢，就是、我们早上上早殿呢，很多地方呢，除了第十大愿望，就是念这个如山祖师呢，发愿文。咁啊，好长嘅，就系念啊，念到要几分钟先念得完啊！头先我哋呢几句话咧，第一句就心逢中国，嗱，呢个中国咧，你就唔好照文字解喎。我哋中国咪中国啦，唔系啊，心逢中国唔系指我哋嘅嚟中国，就系、是、指咧逢喺有佛法嘅地方，都系佢哋中国。如果冇佛法嘅地方咧，你就生到呢个地球呢、这个世界上系最正宗嘅地方，即系咧一啲都唔会歪向前后左右啊，系正宗噶啦，都不算系佢哋中国。所以我哋生逢中国咧，就希望我哋生生世世啊，我哋有佛前发愿，朝朝发愿念生逢中国呢一句文。就是说呢，我就希望呢，一日未食佛以前， 我哋希望做翻个人咧，我哋做翻个人咧，都要深到咧有佛法修养嘅地方。希望我哋咧系有机会亲近佛法，亲近三宝，得物佛法，依法修行，我哋先至可以得到解脱啦。所以我哋就佛经上讲呢个中国咧，你就千万唔好当我系中国人啦。啊，若就系差啲事啊，得咁就错噶啦。所以生活中国咧，就一定指你生到无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系大国亦或小国，人多人少呢个唔系问题，一定要有佛法。一定有佛法做你的指导，开示你，不会令你走错路，不会令你中这个恶因得恶果，以这个佛法的法水滋润你的心田，令你生生世世不会堕落。这样才是他们中国了。如果在我们对中国人来说，那么中国有，中国有佛教，所有信佛信天下名山是真占多啊！在中国所有的名山大地方呢，我哋讲咧，嗰啲建嗰啲大庙啊，都系喺呢个名山里边建筑嘅，都系出家人所住嘅地方多啊！嗱，我哋最有名嘅就普陀山啦、五台山啦、九华山啦。同埋峨眉山咧，世界菩萨四大地藏，咁啊，其他有好多嗰啲咧，真系数都数唔出咁多。所以天下名山系真占多，但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系中国啦，因为有佛法嘅地方。咁又唔知教民主成个信教自由，除咗系咁，有好多教，可以讲咧，凡系有教有宗教思想嘅咧，大体上都系人善嘅。我话叫人家地咧做啲唔好嘅事啊，凡你宗教都劝人家地啊，你做好事啊，唔好做坏事啊。当然呢个义理啊，究竟系高深，就系因为以前咧嗰啲咧我哋就唔难啦。不过原则上都系劝人家地做好事嘅，咁所以咧各种嘅宗教嘅自由发挥啦，嗱咁咧佛教嘅其中之一种咧，所以我哋希望生逢中国啊，就系生在呢个有佛法嘅地方，唔论你系响地球嘅边边，或者啦吓，真系啊，划埋都冇香港咁大嘅地方，都冇问题。但如果我哋有宗有佛教嘅地方，有佛书有佛法，嗰个地方就系佢哋中国，所以我哋生逢中国，长如名师。呢两句话咧，就系希望生在有佛法嘅地方，亦都遇到啊嗰啲高僧大德佛教嘅善知识咧，俾我哋个开示，令我哋正信出家，仲要痛真入道。所以呢四句文咧系非常嘅好啊，亦都系咧赞叹呢个佛法。嗱，所以就系俗姓就呢个家族。同埋你个做姓氏，即系百家姓中唔同边一姓，总之系大姓系人多嘅，咁啊族姓咧，诶种类就唔论你系黄种、白种咩种啊，咁啊总之咧系一定咧佢系信佛嘅，或者佢个家世咧非常好嘅，咁啊佢哋族姓种类就及容色啦，就你生生世世。你个难育，咁啊，你个色身咧都系健康，咁啊都系好嘅，都系四四正正。一个人即系唔会跛手跛脚啊，唔会单一只眼啊，咁啊唔会有所缺陷，就系、是、呢个容色咧系圆满。嗱，咁呢句话都其实做人做得呢句话唔简单噶，有生在呢个大族人多。又生在呢个大姓，又系呢个好嘅种族，又系呢、这个你个身体又健康，你个颜容，你个色身咧又六根具足，无所欠缺，又少病少老，做人做到咁样咧，已经大体上都幸福啦啩。 我话族性、种类、群族性，嗱，上好智慧都行圆满啊！嗱，呢句话咧就包括有福德、有智慧。嗱，上好就我哋呢个相貌咧好，就有佛嘅三十二种大人相嗰种个好。咁啊，当然三十二相系成佛先嘅具中。但我哋個普通嗰啲行菩薩道嘅人咧，你修得好咧，咁啊一相兩相咧，個或者都會有嘅。咁啊，根據我哋講話，三十以上係八十種好啊。呢個三十以上係點樣得到成就咧？其實咧唔簡單嘅。有啲經常講咧，難言浮提嘅人，全部都有病。但是有一个人呢，他的意术非常好，南面浮提不知几多亿亿万万人啊，他一时之间能够将我全部医好，那就叫做修到一福。那你说这个三十以上这个福不是容易得的，是讲的容易，那么几秒钟就讲完了，但是真的得到很容易。所以话三十以上系受呢个种种咧呢个好八十种好而修成呢个三十以上合埋嘅上好啦，咁啊呢个福啦。如果你有三十以上，就真系有福啦。智慧，哎呀都得啊！咁啊智慧咧就系、是、呢、这个。这个慧呢，那么加埋一相好智慧，即是福德同埋智慧。福德智慧呢，从我哋佛教讲呢，两种修到圆满嘅能力，两种修到圆满呢先至可以成佛嘅。我哋讲过呢，成佛两足尊，有个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咁咪成佛。亦都讲过我哋点解要皈依佛，他凭乜嘢做我哋嘅师傅，做我哋嘅长辈，就系福德智慧两种具足，所以我哋归返就系两足尊啦，就系福德智慧两种嘅具足，在呢个世出世间咧，以粉咧系为最尊，以粉咧系为最高，以粉系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哋归粉。咁間你就話上好智慧行圓滿行嘅色界，通通都得到圓滿，無所欠缺。即是話，我哋依此個十大圓滿修行啊，究竟就得到成佛嘅功德，究竟嘅圓滿無上佛菩提，呢啲都係通通咧讚歎受持十大圓滿嗰種個好處。他说诸魔外道就不能吹啊！嗱，呢个从呢个位上，从呢个事用火，事就系人咧，所谓人事人事啊嘛。咁呢个事就系人嚟用咧，就所得到呢个受用。事用火就呢个人，如果修持呢个十大愿望，所得到去用咧。好好噶，咁啊叫做时用果，点样好法呢？我话诸魔外道都不能摧啊！诸魔，魔就系魔障，同系魔咧，啊都系障碍我哋噶。嗱，咁呢个魔咧，我亦都曾经咧系讲过噶，所以多咧唔需要咧多讲。咁总之呢个魔障咧。就对我哋个修行人系好重要啊！亦都可以讲咧，你唔修行啊，翻嚟嗰啲魔障都会少啲。咁点解咧？因为潜伏期啊，佢唔会发作。唔系话冇魔，不过呢个一种病咧，我即系叫做潜伏期未能发作。我哋每一个人都有魔障，俾呢个魔障扰乱。不过呢，你冇道心，你冇修行，你就係魔子魔孙。根本我哋每一个人啊，如果唔依照佛教修行， 依照佛所讲的这种这么好的妙法道理去修行呢，我们个个都是摸子摸孙。那你看他摸子摸孙，他不是什么时候脑害你的，你不单不会跟他作对，你还听他话，所以你就是他的子孙，他就绝对不会害你的。咁啊，有朝一日咧，啊，你有咁嘅機會啊，你嘅善根顯發啦，你修行啦，不管出家修行或者做在家修行，啊，真係做個居家之士，做個居士學佛都係好嘅，一樣都可以修行嘅，都可以成佛嘅。咁啊，你如果修行成佛啊，佢咪少咗一個魔子魔孫咯？你两个修行成佛，你少了两个魔子魔孙啊！咁你越修行人越多，越得到解脱了生死嘅人越多，咁即系佢啲子孙咧，嗰啲魔子魔孙咧，就全部都走晒，佢就成为孤单一个人，就冇法子令佢咧唔恐惧，冇法子令佢咧唔恐怖。因此咁嘅情况之下，凡是有人出家，他们一定是扰乱。所以我都讲过，我们受比丘戒登比丘坛之前，那些人是什么人都教我们公众啦，公众供养大众食斋的嘛，那就像这个大众的福加给我们咯。大众那些福都是老前辈来的嘛，我们现在开始受戒都未曾受，不过是准备登坛受戒的，要求他们加给我们，我们请他们山寨供养他，要求他的福，希望他加给我们，不要那些魔障呢找我们麻烦，或者放门口，或者拜忏，超度多生多世，力劫他冤家债主，即是等他们不要找我麻烦，等我好地受戒。这些就属于魔障，我们为什么好像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因为我们没修，我们根本就是在做魔子魔孙，表面上的佛弟子我受了皈依或者受过五戒，实际上我们自问我们依佛法修行修得多少，自己反省一下我做得多少，如果做得十足当然就没事了，你就脱离这个魔障，不做这个魔子魔孙。如果你自问，我都是这个未自相，是受了五戒或者受了在家菩萨戒，那么实际上我没得几多受持，受不得几多，那即是说你未曾有了道，没受持，那就变了你仍然都是做緊呢個魔子魔孫，所以佢咧就去揾你麻煩嘅。咁你有隻真係發大心咧，嗰啲魔障就嚟啦。所以我昨晚啲講啊，講嚟唔經，大概個意思講俾你哋聽。咁啊，觀音菩薩紫金蓮湯係具足三真實，係最好嘅，超勝其他24种。所以文殊菩薩就選呢個紫金蓮湯啦。嗱，咁既然選中最好嘅法門，我哋就依法修行咯。修行期間咧就好多障礙，所以首先就叫我哋持戒。就第六卷在呢個選圓通之後啊，就教我哋持戒，就四種我哋清淨光明嘅教诲，就係個心唔好有呢個任。道杀我，唔单系表面上啊，唔好犯戒，我哋嘅心都唔可以有呢个念。所以经文咧，佢话：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散，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嗱，呢个其心不偷，其心不妄语，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四种根本戒里边。通通都有一句其心不淫不散不偷不盗，都有其心两个字啊！就我哋唔单表面上唔好做呢个淫盗杀妄，我哋嘅心咧都唔好有呢个淫盗杀妄嘅念头。咁啊，试问有几多个做得到？我都好坦白，唔怕大家，我哋未必做得到，肯定做唔到添。 精真的功夫不是个个做得到的。那么如果你做不到了，我的魔障就少远离。咁所以咧，既然選到觀音菩薩以門蓮通咁好啦，我哋依以門蓮通修，因為娑婆城係眾生呢個耳根咧，係最猛利六根中咧，係最猛利就係耳根，所以文殊菩薩用奉佛命選圓通，亦都選呢個耳門蓮通，願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好啲珍惜呢個耳根，依呢個耳門圓通去修行。咁啊，最後咧，咁啊就得到斷呢個五陰煩惱，成就無上佛果菩提。所以呢個地方諸魔咧，主要就係咧，我哋咧唔好有呢個魔障啊。嗱，咁啊，時間之後第七段就前面就點解要前面就，亦都係咧，恐怕我哋啊時間。都有所违反嗱，咁但系持咒咧，我哋只要念啫噃，你只要念，你日日坐我哋上早殿咧，第一堂功课上早殿，一开始无论啊双日单日，年初一做到年三晚，都系早上一开始就念楞严咒啊，楞严咒嘅善根功德不可思议啊！真系不可思议啊！佢能够真系除魔障啊！《楞严经》最后咧就解释有一个理论，叫做默默遮我啊，默默即系咧唔使出声，静静地咁样啦吓，你唔使出声嘅，静静地可以遮止，即系遮住一切嘅魔法。好似我呢次讲行原品咧，就未曾讲呢个古仔。只有我講過好事咧，就冇講過，因為有兩個咁長時間啦。嗱，我再講俾你聽啦。咁望之外咧，從前有一個望之人，就有個國家，有個無賴，無賴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叫無賴啦，嚇。咁啊，即係咧亂嚟嘅。咁又佢個生活咧係好艱難嘅，即係響佢自己呢個國家咧，一個冇法子立足。我话知玩食，系人见到佢都鼻子执吉嘅，系嗰日等日嘅无赖。咁啊，既然响自己国家不能生存，咁佢都要食饭噶嘛，人哋死都要生存，都要搵食噶嘛。根本就冇人咁惹佢请佢嘅，佢就走到第二个国家，离开自己个国家。咁就乜只新一个从来都好少有来往嘅。咁你都要提高自己嘅社會地位，都要揾食噶嘛，所以佢哋吹噓就吹牛啦。咁話我從邊個地方國家嚟噶？我啦嚇，咁我自己個國家咧係好威水噶，係好有社會地位噶，係好有乜？總之就講到自己咧係天上有地下無嘅。啊，咁啊嗰個國家就好少同佢呢個國家咧，無論商業啊、教育啊、文化都冇乜來往嘅。當然就不知道咧，呢個人個國家呢個情況啦。咁嗰個國王聽到咧，有個咁嘅人嚟到啦，哇！原來佢咁有身份地位嘅一定，佢信以為真，就將自己呢個女咧嫁俾佢，即係公主嫁俾佢。從我嚟講，就因為做咗驸馬，佢做咗驸馬，皇帝個女即係公主嫁佢咪驸馬咯。嗱咁樣依常情講，佢自己喺國家連食都冇食都冇人同佢做朋友啦，係無賴咁慘啊！咁你而家做咗驸馬，應該都心足啦，仲有咩嘢唔心足？都好好地，唔好再嚇亂嚟啦。佢唔係成日發脾氣，咁啊呢個公主嘅太太咧，真係夠佢受啦。咁啊，舊時嗰啲人咧，所謂出嫁重夫啊，就冇人 divorce 離婚呢啲嘢噶嘛，舊時冇呢套嘢噶嘛。咁啊，總之嫁得好又嫁得唔好都要捱埋呢一世啦。咁呢個公主雖然係皇帝女啊，佢都唔敢多講。等住佢個老公發脾氣咧，咁咪就個法咁咪算啦。啊，咁啊，突然間咧，佢呢個所謂爛仔驸馬爺老公咧。佢個國家有個人做生意開始，佢突然間個心啊就諗通話，既然咧我個丈夫啊 个国家有人才，我就要去请教佢，睇下你哋呢个国家嗰啲男人啊，系点样服侍噶？啊，如果有佢咧嫁咗俾佢啊，对你呢个国家嗰啲男人啊，系点样服侍佢先至收足咧？咁我就要请问呢个人咯，呢个人真系莫名其妙。咁我哋呢个国家都好少同你呢次来往做生意，旧样都好少来往。点解你问呢个问题咧？佢就问佢：咁你个丈夫系边个啊？系咪我哋国家嚟啊？我系啊，你个丈夫就叫做咩名？我总共就乜讲啊？呢个人嘅生平就知道啦。嗱，呢个人咧去咗呢次揾食，仲做咗驸马添。咁啊，但呢件事咧。呢、这个人喺我哋自己国家系个无赖嚟噶嘛，系个无业游民，人人听到个名都怕嘅，都唔敢同佢一齐嘅。咁佢谂，既然你做咗驸马，应该啲心足咧仲够先发脾气。但系由于呢个面子嘅关系，佢就唔敢穿佢个煲，佢就谂下计啦，佢能得啦，佢我明白啦，啊我哋。国家嗰啲男人咧好容易服侍嘅啫，不过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但系咧你又唔需要了解。总之咧，我教你几句话，你就读熟佢。我就未离开翻我哋国家之前咧，呢段时间咧，我可以教你系四句话。只要咧佢有咩事，佢一发作，你接受唔到佢嗰啲啰嗦嘅话咧，你就念呢四句话。我就包佢啦，好乖咁样，俯首贴耳听你话，可以讲唔敢再发呢个脾气啊！哇，呢个公子当然好开心啦，谂咩嘢咁啊？咁呢个人咧就马上将四句话写出嚟，就教佢读。个四句话即系二十一句就五个字，十个字啫，收有啲脑筋嘅，即系廿几分钟啊，搞掂啦，系嘛？呢个写佢哋点写？个无亲就王他国，饥狂就一切人嘅粗食就时常食啦，就何劳服作亲呢？意思即系话咧，你无亲无戚，喺我哋自己呢个国家，你系个无赖，又无亲无戚，都冇人敢惹你，听到你嘅名都怕咗你噶。你先至冇得立足啊！走去他国，即系来到呢一个国家揾食。佢话你冇地位喎，响呢处，所以就欺狂一切人啊！话你响这个又系大富翁，又系有社会地位，咁啊乱咁吹，就呃嗰啲人，以为你个地位好高，佢就欺狂一切人。咁啊呢个皇帝咧就信以为真，就将个女啊，即系公主就嫁俾你。你做咗驸马啦，咁啊人日嘅生活当然就，但我哋大家谂做驸马爷喎，系嘛？咁佢嘅生活应该就不是问题，餐餐二波佢要食都有啦。咁佢就话个粗食就市场先咯。佢话你喺我哋国家啦，喺个无赖又失业又民，冇嘢做又冇得食。咁你今日嚟到呢处又做咗驸马，生活咁好，住系皇宫。你仲有啲嘢唔想啊？两个就粗食，就系常食平常。个饮食就好粗嘅，你家咁有势，咁好福报，做咗驸马生活咁好，咁你就何路服作亲啊？仲为乜事个成日发脾气咧？你应该对面嘅太太公主啊，好好地，亦都好嘅，攞你驸马爷个福啦。嗱，咁呢个公主咧，系另外一个国，好似得我哋。啊！我哋香港人，当然英国佢哋识英文啦。嗱，好似法文咧，我哋未必好多人知佢喎，因为法国未统治过香港啊嘛。我哋唔系个个法国留学噶嘛，当然就识嗰啲话啦。譬如系嘛，咁啊，佢哋问点解呢个人我哋唔使解。佢总之你个驸马爷老公啊，如果佢唔发脾气，你亦都唔好声。你唔好拎出嚟啊！你收埋啊！记住，唔好拎出嚟啊！你只好记住佢。佢如果佢一发脾气咧，你就念呢四句话：我包你。咁佢唔敢发脾气， 啊，我都要翻国噶啦，我都要走噶啦，你就好啲记住我呢几句话。但呢个稿咧，你唔好俾佢睇。咁呢个公主就听住咧，咁冇几耐咧，跟住呢个人咧发惯咗脾气，系无节有礼，系咁无赖。冇几耐又废咯，咁佢个公主太太咧个斯文淡定咁样咧，念起四句个母亲亡他国。欺我一切人的粗食就是事常性，你就何怒服作亲呢？但他不知道这几句话的意思，他就贪贪怎么念多几次，哇，那他每念一次他这个老公呢就头痛一次，那他念多几次呢，他就真的头痛了，结果跪在那里求情啊，那这个公子啊嘛，几个零我使得噶喎，咁啊唔多讲啊，咁啊既然要乖乖地咧，咁啊算数啦，咁啊一切事一切处，佢一发脾气就念呢四句话。我听下问，因为佢呢个驸马老公咧，讲咪系无赖冇得食，都冇人同佢一齐嘅，咁你家下咁啊还天做心中，等住在佢嚟睇咧，即系我个底牌俾我呢个公主太太咧识穿咗啦。如果自己做乖乖地咧，但系佢赶我走，咪死火咪更加咪仲惨，所以佢就乖乖地从今以后咧就唔敢发脾气啦。就话譬如灵验咒个好处，所谓灵验神咒啊，就系咁神咒咧，有一种咧威德嘅神妙力用，你只要有魔像，一念起灵验咒啦吓，嗰啲魔像啊！就会消灭，嗰啲魔障就会解体，就好似呢位唔识得生性嘅驸马爷，佢今日咁好环境，地位咁高，佢仲发脾气，咁啊遇啱自己国家嘅人，教佢啲公子太太嘅四句话，自己从今以后就唔敢再发作啦。咁啊将佢降服咗，就将佢压服咗啦。所以我哋修行。就好多魔障，你想降服嗰啲魔障咧，《楞严经》讲，第一就要持心戒，第二就念呢个楞严咒啊，个心中持戒就冇咗呢个心魔，咁啊心魔都清净，嗰啲外边个魔咧就唔敢作反。即使佢作反，我哋念呢个楞严咒啊，一念。就通通啦吓，将佢哋咧嗰啲魔障咧系消除。嗱，仲有一个问题，嗱经咧就可以解我哋一句一句咪解俾你，上部行愿品就解俾你哋听啦。咁到听晚圆满咧，我哋应该通通两个月，一个月四个礼拜，一日三日，咁两个月咧即系咧八次，每一八个礼拜，每日三日咧。应该就总共讲咗24堂，八三十四堂，咁啊讲晒一句讲完啦。但嗰啲咒语咧就唔可以表面上解嘅，解唔通嗰个。好似就南海啦，南海多啦夜夜，咁啊河南南海多啦夜夜，咁啊点解啊？冇得解啊！但系虽然冇得解，有效用，有用处啊！所有灵验咒一切嘅咒语理解。是诸佛菩萨的圣号，我们日日念他的名字，即是跟他沟通，我们日日念他的圣号，日日念他的法号，就即是跟他沟通，即是念他的名字。如果我们日日念大悲咒，就日日跟观音菩萨沟通。其实大悲咒84句是84尊菩萨的名字的，咁我哋日日同佢沟通念佢啦，我哋有咩灾难，有咩事念起嚟咧，佢就会得感应，佢帮我哋。呢啲系神咒嘅力量，所以凡系神咒咧，你就唔需要了解，但系重持就一定有效用，就系咁嚟啦。所以我今日呢啲咧就顺便。同大家讲下嘅，所谓诸魔，一切个魔障，凡系受持十大愿望嘅人，你所得个好处咧，一切个魔障啊， 都唔能够催眠你啊！但爱到就系佢哋心爱求道，咁佢就爱到。我哋佛教就讲万法为心啊，一切法个心唔动咧，一切法都唔成啊！好似我想起间系180层个高楼，当然要钱要地啦。咁就算你有钱有地啊，如果你唔想起屋咧，你都起唔成啊！如果你话下家近日啲楼房屋宇咁有价钱，记得10000一尺噶噃，咁我哋又有地又有本钱，咁点解唔起咧？你个心一动一起咧，你就马上去做噶啦。嗱，我哋有几多尺地，请我画即先啦吓，画下有几多尺地，尽量起就可以起得几多，起几多层。每一层有几多个单位，总共卖咗几多钱？除咗本咧，有几多钱顺利？有数数我计嘅，能够咁样咧，你咪有住你个心，一层一层咁计上去，咪将来好卖咗，咪赚到钱咯。所以一切法系为心，唔系心外有道啊，心外求唔到道啊，我哋成佛。是成我哋自己个佛啊，所以话即心是佛，系是心作佛啊。成佛系我哋个心成啊，我哋做佛亦系我哋个心去做啊。首先即心是佛呢啲四个字咧，古德有手计噶，佢话有志就飞越干竹，三星就显越高，佢一人居人下。就佛与人共同，就是即心是佛啊！佢有箭飞嗰种嘅箭啊，我哋过箭嗰个箭啊，或者嗰啲竹有箭有箭啊，有个竹字头下边一个即字，加埋有嗰个箭就飞干竹，即系嗰啲嘅箭字咧飞，即系唔系飞咗去，冇咗呢一个竹，冇咗个竹咪即系即字啦啊！嗱，呢个心住咧，三星就显月功。嗱，我哋到到月尾咧，大概27、28、29嗰阵时啊，嗰个月咧就慢慢就冇噶啦，就剩翻咧，好似有峨眉，好似条尾咁啊，个眼尾啊，弯弯咁样嘅，咁就向上就唔系弯落，系弯上。嗱，咁呢个弯嘅上有三点啊，那个心字咯，我哋良心个心啊。咁咪心上三星就点月宫，三粒星啊，三点啊，点响呢个月，即系呢个峨眉月个上三字啦。佢一人居人下，就呢个是字是非嗰个事啊。嗰个点写就一个日字，跟住写一个下字。咁啊，呢个一片一瓣下边一只艇仔咧，呢个咪人字咯。我哋成个人睇咧，呢个人即系太阳，呢个人咧就响呢个人嘅下边，咁合埋咧咪个时字咯，咁咪即心时咯。有个佛字咧，就系舍利弗个佛字，旁边有个人，即系人字边一个佛字，个佛与人共同啊，个佛字旁边同呢个人字咧平排一齐咁高。这个咪佛字咯，咁呢四句话咧就系即心是佛，就唔系话心爱求佛。咁啊，昨晚我讲嘅已经大概都讲啦，第十句原本嘅最后嗰一页有两句话，咁啊原本菩提系归无所得啊，我哋成佛啦，原本呢个菩提佛果啦，咁我哋归到家乡啦，系无所得啊。唔是话到嗰阵时有缘分啦，俾我哋成，我哋所成就系成我哋自己本身嘅佛国菩提啊。不过我哋唔系就唔知加觉悟啦，我哋依教修行，断尽烦恼生死，表露我哋呢个佛性嘅成分啦，系得其本。好似我哋家嚟听经，你哋唔系住响呢处啊。你们每人都有你们自己的家庭的，好像我们在屯门的，我说不定我今天都回屯门的，那我们回到家是不是那时候才有一间屋搬进来给我住呢？ 其實呢間屋我應該住開嘅，冇因為另一間屋住嘅伴侶係自己買嘅，佢租嘅都有你個房間、你個屋啊嘛。你根本係有嘅，不過咧你離開外邊去做工，或者聽經，或者去銀行，或者去超級市場買餸，係離開一下嘅啫。但你等你做完事啦，你咪翻返屋企係無所得啊，唔係嗰陣先先住入你間屋啊。你本嚟有，不過去咗外邊做嘢嘅啫。其實我哋眾生都係一樣，我哋六道輪轉。生死不停是迷的时候，等到我们觉悟呢，我们归家了，是归我们原来的家，所谓即心时分，就时心作分，这个就出在净土三经，所谓十六观经，即是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这两句经文，都是表示我们自己就是佛，不是心外求道啊，我哋心是心我自心的佛啊，不是心外边的佛啊。所以呢个外道咧，就是心外求道，都不是呢个正法。就不能吹咧，所以一切的魔障，一切嗰啲邪魔外道，冇法子侵入嚟，冇法子咧系转变啊你呢个真言。主要是你受持这个十大愿望，以这个十大愿望的功德的加持力，普贤菩萨这种庇佑力令我们呢一切事一切处诸魔外道都不能摧服我们，我们只有呢是破坏摧服那些天魔魔障和那些外道，所以这一句经文呢就是唯识中里面六离合识其中一种呢叫做示用果，自己人就是修行十大愿望的人呢就得到诸魔外道不能摧那一种好的殊胜妙用，那么它就示用果，这不是三界所应供的。三界我已经讲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欲界叫做五趣杂居地，即是呢六道中除了我修罗，其他五道都有，其中归埋五道，就讲这个啦，六道加上五趣呢，趣就趣向，即是呢人、天、地、鬼、畜生，各人各人做个因，就睇你咩因，就趣向边一条路。五趣杂居咧，即系垃圾集，在呢个欲界里面咧，五趣众生都有，可能我哋楼上楼下就有其他种类。我哋皆系灵蛇，我哋系人，可能楼上楼下皆系灵蛇咧，系有地狱鬼畜生嘅种子。即是有个人收音有个人受果啦，所以用作五趣杂居地，我哋所住住呢个欲界，我仲有呢个色界有四地，无色界有四地，咁啊三界九地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咧见幻就可以一断就永断，但系思幻咧要分九地。九地各有九品，每经一地就断九品，九九就八十一品，将呢八十一品烦恼思惑断罪，先至证到呢个四果阿罗汉。教堪唔系三界所应供咧，就是、我哋三界嘅见惑思惑，同埋呢个分断生死了脱，证阿罗汉果啦，咁就出三界啦。嗱，咁啊，三界见思惑，我哋叫略略介绍过。嗱，咁咩叫做分断生死咧？因为见思惑即系烦恼，烦恼就造业咗受果，我们有呢个生死，有我哋呢个肉体啦。嗱，分断就即系我哋呢个身体咧，可以一段一段咁啊解开噶。嗱，头 一段咧兩手兩個身體啊，咁真可以將佢啦。如果係講緊老實多嘢，好似咁樣做咧，你揾把鋸可以將解開咧，拎個刀斬開一件一件咁斬開嚟啊，咁啊叫做分段咧，分即係一份一份，段就係一段一段。生死就是我哋呢個人咧有呢啲咁樣嘅生死，我哋呢個肉體咧係有呢啲咁樣嘅可能，係分成一段一段咁啊分開嘅，都係呢個生死輪迴。做咩因係得咩果，好似咧將一段一段分開咁樣，就叫做分段生死啦。嗱咁如果我哋修行，將呢個三界見惑煩惱斷盡。就正錯和，如果將呢個九九八十一品嘅思惑斷盡，就正到呢個阿羅漢和。嗱，咁阿羅漢從整個佛教嚟講咧，佢就唔係究竟，不過係一部分，係《法華經》所講嘅五百由旬之中咧，就行咗呢個三百由旬，就因為《法華經》咧有一個商人。咁啊，帶到五百個商人咧，就可以採寶。咁但係呢幾百個商人咧，行到半路啊，有啲疲倦，一嚿先冇飛機上嚟，都冇汽車坐，冇火車坐噶，都係行路啊。咁行得多，行得好多人啊，人有啲疲倦，有啲辛苦，佢都唔想前進，退心啊。咁但係呢個領隊咧？佢哋有啲事跑方便，佢話你哋唔好後退，咁啊五百又巡，咁一日行四十里啊，咁啊五百個四十里啊，你哋行咗三百又巡，咁你如果你行翻轉頭，又係要行，咁啊前進，不過仲有二百又巡啫嘛，行翻上嚟行三百又巡，係咪仲遠？不如咁啦，你哋如果辛苦咧。我想想辦法找個地方給你們休息一下，等你們休息認為舒服一下，認為不辛苦了，我們再前進吧。那這位導師都算有一種時候方便，那就吸引他們個個都說好啊好啊，就留下，那就等到機會成熟了，你們休息夠了嘛，好了嘛，那就繼續前進，行完那個二百由旬就到達這個寶所，攞到好多寶貝，半載而歸。但從呢個佛法嚟講咧，呢、這個領隊就是釋迦牟尼佛，呢五百個商人就嗰啲羅漢，又可以講五百羅漢啦。就算唔係五百羅漢，總之係羅漢境界。嗱咁啊，羅漢咧，佢了咗呢個三大煩惱生死咧，佢就唔發菩薩心度人。他就只有為自己，等於說呢是你們不行，是你們的事，不關我事的。那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心態呢？因為我們凡夫就是受生死輪迴，個個都是生又死，死又生，生死不息，越算越可能，我們無窮無盡的生死苦呢，計不清那麼多。他今天得到寂寞狼果，哎呀，我解脫了三界之中的生死，我已经断了，不再受三界生死，我已经算数了，你们怎样我不理，因为他提起生死那么多怕，也都害怕，所以他就不敢来这个三界度众生，在这个天堂中的教理判他呢，就这样饮三杯酒，堕无为坑，烧麻败众，没得法的，没得成佛。咁但係佛咧，就有好多種嘅善巧方便。在天台中學五時之中，我可以經我都講過，五時之中咧，除咗就到呢個方等時，方等咧就係、是、四教並行。除咗呢個藏教、通教咧，咁啊佛咧假借呢個維摩居士鼓勵佢哋。在呢個維摩經啊，所謂弟子品、菩薩品咧，真係維摩嗰啲鬧到佢嗰班弟子咧，一個仙都唔食嘅。當到末後嗰啲所謂不二品啊， 都是提倡这个一乘的佛法，要行菩萨道，要自道道人，鼓励他们发心。所以四教并谈是谈偏之少，谈大褒誉，鼓励他们发心。行完这二百流程才是究竟的成分，这些就是属于呢咁啊，所谓啊，佛一种教义嘅问题。嗱，咁加三界咧，就系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烦恼断尽啦。正阿罗汉咧，所应供啊，阿罗汉咧就应该晒佢供养。嗱，咁啊，阿罗汉嘅应供咧，就同佛嘅应供咧，文字就相同，但意思咧就差得好远。佛咧就系十法界中，是最尊最第一，受这个十法界众生的尊重恭敬供养。但罗汉呢，他不行菩萨道，未成菩萨，当然都未成佛，只是正阿罗汉。在这个三界中，他是三界的圣人，三界的众生对他呢就应该要尊重恭敬供养。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依这个十大愿望去修行，能够诸魔外道都不能摧，脱离这个魔障，成就自己自身的菩提，那我们呢断了这个烦恼心者，就堪为这个欲界色界三大的众生呢是所应当，是恭敬供养，即是不用客气的。这些问题呢，我也都在上面跟大家介绍。当然这些问题我们听见做学生呢就听过很多了。托钵那么怎样托呢，那么怎样去应供呢，当然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呢就没有这一套的，个个都自己主持的。咁啊，印呢個印度都係噶啦，泰國啊嗰啲地方就托缽嘅，所以我有時候夏威夷翻嚟，我大緊有夏威夷翻嚟南方香港，好少淨係翻嚟香港，咁就轉一個圈，好似翻嚟香港之後辦事辦完事咧，又經台灣，又去星馬，又轉去泰國，兩泰國咧翻去星馬海，又見下啲同親之友。上新加坡坐飛機呢就飛返到關島，咁關島就返夏威夷，咁轉咗個圈嘅，大體上我都係咁。咁我朝早一早起身呢就出去外面睇嘅點樣托缽，點樣係供養嗰啲出家人，咁睇到真係好，佢哋好尊重，所有嗰啲信徒呢對出家好尊重。有出家人嚟，你只要提出個缽就唔使出聲嘛，唔使啦，我已經嚟到啦，你啊同我結緣啦，或者唔使開口啊。總之第二個撥出去，佢嗰個施主咧，那個齋主咧就會啊，咁啊將佢所擺好嗰啲飯嘅餸物就分落你個骨頭，就俾你噶。咁我就俾幾支香，俾一塊金箔或者俾啲花，俾你翻嚟供佛。咁呢啲就係屬於啦嚇，係小乘佛教嘅規矩。當然要堪為三界所應供呢，就是在佛這個小乘法之中，到目前為止呢都是成人的，堪就堪清，即是不使客氣，你是為之去做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的眾生呢，是所應供、所應該供養你的。但這個應字呢就很重要，在这个出家他们应供是应你的供养，站在这个居士或者应供，我是个居士是应该供养你这个出家修道人。所以这个应字呢，在这个出家人讲是应供，我应你的供养，我应，但是如果在居士供养来讲呢，我们应供，我应该供养你，所以叫身为三界所应该供养。一粟米菩提大树王啊，那这个呢就究竟迷人。我们从最初远离三界，正阿罗汉我，如头先所讲啊，阿罗汉不究竟， 花花嘅行得三百油巡，仲有二百油巡个路程要行。咁你行埋嗰二百油巡个路程啊，即系由阿罗汉就进入行菩萨道，菩萨道进一步到到等觉菩萨咧，就再进就成就妙觉，就成佛啦，就成就无上佛果菩提。咁啊，从矮咧，矮就去到达咁样解，从就好快。我哋从正阿罗汉果之后啊，堪受呢个三界人天所呢个，我哋再进一步修行，依此十大愿王前进啦，好快好快就系到达成就菩提个树性咁正觉，个成就菩提大树王。嗱咁啊，树中之王已经都唔简单，仲加个大字。呢棵菩提树咧，系话树中之王，要话树中之最大，咁啊叫做大树王。嗱，菩提树咧，我都讲过，佢就不多罗树，凡系十方诸佛，唔论佢响边一个世界，成佛咧，大体上我都响呢个菩提树下成佛嘅。咁呢棵菩提树咧就好繁盛嘅，好茂盛嘅，好快生长而多。咁啊，既然啊十方诸佛都系喺菩提树下修行成佛，到最后成佛坐喺菩提树下成佛啦，所以菩提树咧就系为树中之王，系树中之最大者，咁啊叫做从矮菩提。大树王，佢坐住就降服诸魔众，坐住即系坐一部就大树王，坐得好好地啦。但未实成佛，咁你就究竟成佛噶？不过仲要等一个时机。咁既然响菩提树下坐定啦，佢就降服诸魔众。因为坐喺菩提树下咧，仲未曾究竟成佛噶，仲要等呢个因缘嘅时间到，先至成佛噶。咁啊，在未曾成佛之前，所有嗰啲魔障咧，都嚟破坏你噶。嗱，呢啲故事就好多噶，就冇可能咧，净系讲古仔噶。咁啊，总唔知一切一切咧，凡系成佛嘅，好多好多嗰啲魔障嚟扰乱你，破坏你，希望你成唔到佛，亦都包括我哋一般嘅出家修行人。如果你登坛受戒啊，如果你个道心稍微有多少杂念，唔得坚强嘅话咧，都好多魔障破坏你，令你身体唔健康啦，或者有咩意外啦，或者有咩病痛啦，我令到你登唔到坛，令到你唔能够上嘅时候，你个比丘或者比丘尼戒呢啲咁嘅例子咧，亦都绝对唔系新闻。就是你的魔障，所以我們差不多都規定的了，登比一凡之前，或者共齋供養大眾，或者放門口，又或者快慚重經超度過去每一個人自己受戒的出家人，過去你的冤親債主，希望他們得到超度之後呢，不要找我麻煩了，我們從之一刀兩斷，你唔好再揾我麻烦，就系咁嘅原因。咁加佛咧，受持加受持十大愿王嘅人，速礼菩提大士王坐好之后咧，降伏一切个魔众，亦以佢呢个福德智慧十大愿王嘅功德，能够将一切个魔障悉皆降伏。色间咧破坏，令到自己咧坐喺个菩提大树王之下，咁因缘到咧就成佛啦。我话成等正觉就转法轮，成等正觉成就成就，等咧就平等，正觉就真正觉即系成佛啦。啊，呢个等字咧就好重要，我常常都讲噶，即系话唔系话你得我唔得。你就收得成，我啊收唔成，又或者我收得成，你收唔成，冇咁样嘅理论，系绝对平等。一个人修行成功，就一个人成佛； 兩個人生，兩個人生，就好似咩個譬如，我哋讀博士，唔論你邊一科，醫科又好，文科又好，邊一科都好咧，你讀到博士咧係最高嘅，冇得再你呢一科已經冇得再讀嘅啦，係最高嘅學位㗎啦。咁但呢個學位咧，唔係某一個人專利，只要你個環境好，有錢交學費，可以留宿。交食宿费，又有呢个交通费，加上你肯读书，可以讲呢个博士位咧，人人都可以得到，绝对冇呢个专利权，咁咪平等咯。嗱，咁啊，博士位系最高嘅，譬如成佛，成佛一切修行嘅路程系最高成就就系成佛，成咗佛之后咧，冇得再修啊，仲要高级冇得再修啊。所以呢是人都有份，人人都可以修行成佛，所以咁佢哋成等是成就平等，真正觉悟的菩提道，这个叫自利。那咁啊，转法轮呢就是离他啦，所以呢七个字呢就具足自道，道人我哋成佛之后呢唔系为自己噶，《法华经》里面讲啊，诸佛出世啦，都无非开示悟入一切众生嘅佛之佛见啊，开众生嘅佛之见，示众生嘅佛之见，悟众生嘅佛之见，入众生嘅佛之见啊，就出好似出在如果我唔知系方便品，系第二品方便品，有呢一段经文，所谓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地，如是报，如是本欲究竟等，有十如是，应该出自第二品，就是说明佛出世啦吓。十如是开示五人众生呢、这个佛之佛见，愿一切众生成佛，就要说法到佢啦。所以转法轮，成等正法成佛就系自利，转法轮说法。就是道众生就是利他，那么下面跟着转法轮那一句普利一切诸含色，那含色就是众生，就即是转法轮做什么事，我们普遍利益呢是一切的诸含色的众生，那为什么众生的诸含色呢？那么这些想我凡你研究佛经的人呢，你一定要明白，不明白你的读经呢就很难了解，而学法师人亦都学这些了，含色含就含藏，这个色就是法色，我们每一个众生人如此，就算一只猫一只狗一只猪它都有这个法色的。但前六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色所对的用六根眼眼六根所对的就是六尘，就是声声香味触法。但例如我哋眼对色，哇！呢粒钻石够晒大粒喎，闪闪放光喎。啊，咁呢只用眼都翡翠咗喎，你点样照都照唔到啲瑕疵喎，系翡翠咗啊！咁当然呢个色水就好靓啦，边个唔想嘅？有时女众添。是人都想有放光的钻石，冇瑕疵的翡翠玉，咁啊眼对呢个色尘啦，咁啊起一种分别啦，就呢粒钻石唔错啊，呢只用眼唔错啊，咁啊分别咯，呢、这个就眼所对嘅色，嚟耳咧就对音声啦，人哋赞叹你两句，哇石对美都隔你啊！咁如果咬佢两句咧，就苦呢个面，咁呢啲咪分别咯？眼呢、这个耳对音声啦，你分别啦，人哋赞叹我啊，真系好开心；人哋毁谤我闹我，就肯定系唔 happy， 肯定系烦恼。呢啲咪系耳色咯，于是佢咧鼻舌身意啊，都系咧对嘅就系香味触法。中间起呢个鼻、舌、身、意嘅四种色，合埋就是六种色，就是六根对六就是起翻嘅六色。嗱，咁第七叫做末罗色， 呢、这个末罗星咧就最坏蛋嘅，佢哋恒心思量，我相随，佢哋处处计我，处处执着，处处都为自己，处处都好胜斗强，就系、是、呢个第七末罗星座啊！佢哋恒心思量，我相随啊嘛，恒心思量唔会停过，都系分别计较，差破。呢、这个我嘅执着咧，呢种相啊，终其身咧都系跟住自己，所谓驱生我执。嗱咁啊，第八阿赖耶识咧，就去后来先作主翁，走系走得最迟。我哋入胎入阿妈个肚咧，系最先入，咁咪就去后来先咧做我哋嘅主人翁。咁因为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总之你肚饿就识得搵嘢食嘅，颈渴就识得搵水饮嘅，或者玩到攰啦，做工做到辛苦啦，就识得搵个地方休息嘅。我哋人系咁样，畜生猫啊、狗啊、猪啊、牛啊，都系一样。既然佢肚饿识得搵食，颈渴识得搵水饮，辛苦识得去休息。咁咪有呢個白色咯，有呢個分別咯。即係我點解知道肚餓呢，就係有呢個色，有呢個身體，有呢個身色係嘛？啊，點解我識得去飲水要去飲水呢，就是、因為有呢個舌色啊，頸渴啊，條脷乾啊，咪揾水飲咯。嗱，咁因為有呢個八種色，就成為一個人，包括畜生。都有呢八种色，成为人或者成为畜生，咁啊因此咧好多佛经有啲就讲众生，众缘和合而生，呢、这个比较好明。但系你话呢个含色咧，冇研究过佛教佛法嘅人咧，就未必识得噶啦。所以呢个含咧就是、含藏到由眼耳鼻舌身意末罗。同埋呢個阿賴耶有八種色心分別，就含藏呢八種色心分別啦，先至做我哋呢個眾生，或者做呢個畜生，係有知覺嘅畜生嘅動物。咁好嚟一切諸人色咧，就係話我性等正覺係轉化成為乜啦？就普遍利益一切有含藏八色嘅眾生。簡單講句，就是普利一切眾生，教化一切眾生，個十大願王都願一切眾生依此個十大願王去修行，咁啊能夠最後成佛。咁有人咁問啊，個法師啊，咁啊人聽法師講經啦，或者自己有時間讀經啦、明白啦，都可以知道啦。個但係畜生啊！咁我哋點樣度佢啊？咁啊點樣教佢收呢個十大？佢點收啊？佢亦都唔識收啊！所以呢啲問題咧，我哋就要同大家講啦。我同你有皈依嘅，其實皈依咧，我哋凡人唔單係入邊一個信徒要皈依，我哋成就佢。就算我哋去旅行，我哋坐喺個火車上面，離遠睇到哇，有好多嗰啲野豬啊！或者嗰啲牛啊，或者嗰啲野生動物啊，唔係人養啊，荒山野嶺嘅嘢噶啦。我哋雖然咧坐巴士、坐火車離佢好遠，但我哋都可以望住佢，因為我哋嘅心嘅力量咧對住佢嘛。我哋同佢歸依，當然佢聽唔到噶啦。啊，咁火車我哋唔係大聲歸依吧，我哋可以咁傻噶嘛。但我哋嘅心咧係向住佢。同佢歸依，嗱我哋家十大願王都係一樣，就算我真係念俾佢聽，對住佢，佢都聽唔清楚我念乜咧。就算佢明白，佢都唔識得點樣收啦。但我哋嘅心咧向住佢，呢個眾生呢個含色眾生咧，包括人，包括畜生，凡係包含咪有呢個八種色嘅，都係眾生之一份。我哋都要一平等咧，利益佢哋。我哋系人，就教佢点样礼敬诸佛，那就点样普皆回向。 畜生，我就帮佢念呢个十大愿王，一顶系念诸佛，叫做十只破戒王，愿佢一力二根永为道种，直此呢个十大愿王个功德咧，愿佢生生世世啊，尽此一报身，脱离畜生身，生生世世来世生于人道，从真入道。八步第三，忘忧世法就得啦。你肯同佢咁样讲呢几句话咧，佢哋已经中咗啊呢个十大愚王嘅善根。咁啊，佢将来咧呢个畜生生啊呢种果报呢种恶报完咗啦，唔再受啦，即系够晒数啦，佢已经受完啦。咁啊，再得翻一个人嗰阵时咧，佢因为曾经有法师或者居士就讲音声啫，你系咩身份无所谓，总之你系用口，你系外国人讲英文亦都唔系问题，你系印度人讲印度话亦都可以，总之你个语言系代表呢个十大愿王，同佢练过十大愿王。只有为佢捉个福，如佢尽此一报身，脱离畜生身，来世生于人道，发菩提心，仲要同真入道，主持佛法，弘扬佛法，咁就得噶啦。咁样佢哋即使未同佢啊练过十大愿王，佢日后佢有咁样嘅收获。咁因此话普利一切诸行色啊，个样人于此普圆圆。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的为佛能正知啊！嗱，咁呢三句咧就系做受持呢个十大愿王嘅中王功德咧，冇人计得出。咁边个咧？只有佛一个人先就可以计得出、知得清楚。所以话若人有如此普贤愿啊！若果我哋嘅人无论边一个啦，无所谓啦，百家姓边一家，亦无所谓男众女众，亦无所谓贫富贵贱，亦无所谓受了穷通，啊，总之你系个人，于此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呢、这个十大愿王做乜啊？读诵受持及演说啊，读就对背，即系我唔过背啦，太长啦。只是我识字，我对住佢由最初一句念到最后一句，一句一句清清楚楚咁样读，咁样佢就好嘅。仲咧就唔使睇本字，即系我好熟啊，好似连大悲咒、连心经睇人都过背啦，唔使睇书噶。总之随时你只要肯念，随时都可以念，咁就佢就做一修。就是接受，是领受人家同你讲十大愿王，你来接受，你就领受十大愿王点样个好处，你来接受，你来领受，咁啊佢哋受。那持咧就系持受，即系人家同你都讲咗啊，或者同你介绍咗，劝你去读诵啦，你亦都听教，咁啊受持读诵持受啦，就及以说。那受持读诵就即系自利啦，我自己受持读诵得到好处，我哋亦都发心咧为众生系演讲宣说，就即系今日所谓法师咧讲自己嘅普贤菩萨行愿品，咁就叫做演说啦。嗱，咁呢句经文又叫人家嘅读诵受持有演说，即系自道道人自他两利啊！佢有咩好處啊？好處喺邊度？咁下面就解釋啦。佢話果報就為佛能正知啊！嗱，呢一句就係仲咧顯示受持十大願王所得到咧個好處，所以果報為佛就能正知。只有佛咧先至知道啊，其他嗰啲人咧，你有功德，冇人能夠知道啊！佢都係顯示咧十大願王嗰種個好處， 十大欲望各种的光灯，十大欲望各种的不可思议，即是暗示呢，我就听过这部经之后啊，真的好地呢，依这个十大欲望去修啊。那我讲这部经呢，由头讲到尾，这次是第四次的了，我的世人即是讲了四次的了，如果讲这个大概呢，就讲过两次，即是叫经文的，之后他都讲些什么意思，那么介绍就讲过两次，那么知经文一句一句啊这么讲，就讲过四次，那应该算人家都其实我已经做过很多，做过很多年都是做这个，因为净土五经之一，所以我也都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好好地受持十大愿望。嗱，講到呢處啦，時間到啦，嗱，咁啊，聽晚就原本啦，應該咧前後咧我都記得數喎，一共咧就八個禮拜，一個禮拜三晚，咁啊八三一共咧有24次，就講曬全部依經文一句一句。嗱，咁啊，我宣布一件事，就係咧呢個要問我心願，亦都係阿弥陀法師用當年咧。阿聖華長老在生嘅時候咧，一講心願，即係咧，我每一次講，我講嘅時候我都記得。